众生以平等群起，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物都可以，人物都可以得胜。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。 各位观众有礼，现在又到了粤智慧唐文的时间了。弟弟是曾卓文，今天我们想讲的论题是大国好巴闭。那大国怎样巴闭法呢？大家要看下去了。巴闭这个词啊，正写就是把柄，读歪了音就成为巴闭了。巴闭俗写呢，就是荧光幕所看到这个巴山话语时的巴，或者是关闭的闭，又或者是鼻哥的鼻。原本的意思呢，就是虎头病引申成为凭据，或者可以要挟人的证据，再引申呢，就变成犀利、显赫、本事、褒义，又或者嚣张不可一世的贬义啦。举个例， Wenceslao 2016的词，爱国是阳光空气，调记林子祥曲爱是阳光空气，由 Emilia Wong 生鬼主唱，但由于版权关系我们无法播出，所以唯有由细佬代唱啦。愿我有基本法带你去中央去，直到香港冇人住，住到北京去，广东话失去，赞美共产党多乐趣，共你走水货好得戚好得意，卖血贪污当闲事，大国好巴闭，贵都惊咗你，占领南海千万里。有了这 basic law， 乜都称心满意，含完白菜也好好味。嗌建国会犯罪，令 basic law 教你，爱国是阳光空气。另一个例子就是许冠杰黎彼得1978年的词《卖身契》啦，许冠杰作曲原唱。苏虾仔未出世都去找玉皇大帝，听他讲返啲世俗条例，拎起张卖身契，起势咁另头另计，好坐低架听顾家讲出一切。喂，我要你架势，你更一家富贵，我发起浪礼会将你贱尸底，认真巴闭。咁啊，曾子凡2008年嗰本《香港粤语惯用语研究》呢，就话啦，早期喺香港做买卖嘅外国人呢，以印度人居多。咁印度话嘅 Barbi 呢，或者 Barry 呢，就係、是、我的天咁嘅意思。咁啊，讲说话嗰陣时呢，就会表现出厉害或者不可一世嘅语气样貌。於是香港人呢，就用巴闭嚟讽刺佢啦。曾卓文案，其实普通人讲我的天啊 ，my god 嗰阵时咧，态度多数是惊讶而唔系嚣张嘅，所以呢、这个讲法咧就有啲问题。2008年呢、这个阿彭家智咧就写咗篇文关于呢个巴闭嘅渊源啦，佢就话关于巴闭呢个词咧，好多人以为系外来词音译过嚟，其实咧系土生土长嘅华夏古汉语词汇。巴闭呢，实在是宋元之间流行的词语，巴闭的显变。这个巴闭呢，闭那个闭，又可以写做巴闭啊、巴闭啊、等等。咁这种咁各种写法呢，都可以在文献嗰度睇到㗎啦。咁係借音写，借字写音㗎啫。正写呢，这位彭先生就认为是把柄两个字啦。把柄呢，就在现在 的现代汉语里面呢，就是说 是可以用来要挟人家的证据，有贬义色彩的。但是古代呢，把柄呢就纯粹指根据和凭据啦，没有说不好 的意思的。说文解字呢，就话呢个把呢，厄也，病，屙也， 安就是指苦病，夹埋就有把握的意思，又或者是有所凭藉的意思。后来呢就引申出有本事了。明朝高攀龙的高子为书就说，当得大愤志、大恐惧、大忧患、大好乐而不动，乃真把病也。咁呢度呢个把病就係真本事咁解。咁喺呢度呢已经有广东话本事嘅意思啦。咁后嚟呀呢个把病个病嘅鼻音脱落，咁渐渐呢就变成把鼻，把病变成把鼻，再渐渐呢就变成呢个把鼻啦。即是说呢那个鼻字啊、壁字啊、背字啊就统一变成关闭的闭。根据这个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，把柄呢就有五个意思的。第一个呢就把手器物的握把。张太炎新方言释气，施小雅传丙把也，古以丙为病。所以呢今称病为把病或直言把。另外一思就把握或者掌握，即元朝武汉神老生儿第三节，如今那好家财则教我姐夫张良把病。第三可作交涉或者要挟的凭据，红楼梦第21回平儿仍拿了头发笑道，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。第四证据或依据，野手步言我在赤身已略得把柄，本而与四大户定义，即为剿取，或作把鼻鼻鼻那个鼻把把柄把鼻把壁等等，甚至是把臂，把臂同游的把臂呢。第五主意或方法，石点头心上思之又思没些把柄。把臂呢其实是把柄的音转。宋朝陈思道后山诗话，欺凌初有人自上吊上书，迎合丞相意，苏长公弃之曰：有意有甚意头求富贵，没些把臂便奸邪。又举个例，水浒传第45回，这事倒来我面前又说，海庵嚟许多事，说得过没把臂。古今小说裴进公二还原配，那吏部官道士告斥文保进空毫无把臂，难辨真伪啊。岭南的近例了，马思曾1933年刁蛮公主昂驸马，由马思曾和谭兰兄原唱的。凤仪唱抗哀家你胆包天，乱语复言复强辩，你不听夫相劝，夫妻之间惹恨怨，今生夫妻会抱恨怨，公主无后悔，当心我将驸马威施展啊。哼，乜驸马威咁巴闭嘅咩？哼，你估公主吓大嘅咋，哀家在宫为父王母后，对我千依百顺，兴爱浅怜啊。好，今日巴闭就讲到呢度啦。